面有大慈悲，有大智慧，用大智慧慈悲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那么真正离苦得乐，我搞了63年，我选择这一步，无量寿经汇集本，我选择这一步，念老居士的脊柱。那我这60多年的经验，要让我在一切经里头选一步，我就选这一步。那在这个东西没出来之前，有人问过我，早年我在美国，啊，有一个居士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这个大藏经经书这么多，要让你选一部啊，你选哪一部？”我没有考虑，我选偶业大师的《弥陀经要解》。啊，那么80年代我遇到这一部，我就告诉大家，我现在选择这一部，为什么？这一部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。啊，要解虽然好，讲得简单扼要。啊，用它来做招募苦僧本很好。要想把极乐世界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那只有这部书。啊，搞清楚、搞明白比什么都重要。为什么？不怀疑了。肯定去了，啊，信心坚定了，愿心坚固，绝对不会动摇了。啊，这个地方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跟我都不相干，所以我都欢欢喜喜，一切随缘，随缘都自在，绝不受外面境界干扰。啊，执着的根就是我见，实实在在没有我，偏偏在没有我里头要执着一个东西是我，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。啊，那么跟着我见起来的三个根本烦恼。贪嗔痴，啊，贪嗔痴是居生烦恼，不是修来的。啊，只要有我，跟着我生起来的。只要没有我了，这三个就没有了。啊，寿命是什么？业报啊，过去生中造的业决定你在这个世间寿命长短啊。啊，但是这个决定也不是完全一定，每一天有加减乘除，看了凡四训就明白了，你行善积德，哎，延长，你造作罪业就给你减少，天天有加减乘除，小善小恶是加减，大善大恶是乘除。啊，那心里头没有善恶，没有染净，这就是正常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佛菩萨。啊，我们要学佛，就得学这个。啊，心常在定中，我们定不了，我们定在阿弥陀佛佛号之中。啊，这个法门是许可支持名号，啊，我们可以执着，可以保持， 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，四个字也可以啊，掌握这个，掌握这个，我们不是成佛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成佛这段事情是在极乐世界成就，在极乐世界圆满，我们支持名号就能够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先取极乐世界，第二步再圆满成佛，走这个路子，这个路子稳稳当当啊。我过去搞了些法门，一想自己没把握，全都放下了。那85岁以后，信心坚定的把华严都放下了。啊，非常喜爱的华严。啊，自己对往生没把握，就放下了。专讲这个啊，专修这个法门，全放下了啊！我不是上根立志，我对这个门呢，我有把握，其他的我没有把握。啊，这是我选择这一门的理由。啊，念佛人，只要这一句佛号，老老实实念下去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啊，锅炉匠就这样成功的。锅炉匠成功的总结就是，这个人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啊，他就这么成就的，啊，这种人非常可爱，千万人当中难找到一个，啊，这种人修佛没有不成佛的，啊，我们不行啊。我们遇到是一定会搞清楚，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，他不要问的，你讲我就听就信啊，没有怀疑我们现在障碍最严重就是信心啊，这真有人疑惑，你们老师都常讲一万个念佛人，真能往生的也不过三五个，我大多数都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是李老师60年前说的话，60年后的今天，障缘更严重了，一万个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两个。啊，原因是什么？这个经跟注，你看懂了之后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自己也去往生，对于经跟注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就一句佛号。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重要啊！念到齐入境界的时候，无论别人给你说什么，你回答他的话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

一桩事情就不能叫他往生，何况很多啊，都怪自己放不下了，不能怪佛啊，佛是以真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啊，佛智慧的作用没有局限，没有限量，没有边际啊，一切法事出世间，一切法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，见性之人哪有不明了的道理啊？没有见性才有不明了的，见性没有不明了的，无论什么根基佛都能读啊，他一看就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啊，佛的能力是圆满的。那众生，众生要有缘分，没有缘分遇不到。什么缘分呢？真学，人就真学，不是用假的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用妄心不相应，真心相应。那与佛有缘，绝对不是这一生这一世，而是过去生中跟佛结了缘，在佛门里的修学啊，这一生遇到了，生欢喜心啊。什么叫成熟了呢？真正成熟那个样子，就是老实听话真干，这成熟。成熟决定在这一生度脱啊，修行正果。没有成熟的结了法缘啊，这一生还不能成就啊，成就还要等到来生后世啊，来生后世时间的长短也是个人不一样啊，有的人比较短，有的人很长啊，根基成熟的那就是下定决心，我这一生决定要往生啊，对佛所说的经教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完全接受啊，每天要读诵，每一天要落实，唯有落实才有悟处啊。怎么开悟的？是在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定碰到什么人，哎，明白了，豁然开悟啊！啊，为什么你能成佛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是心是佛，本来是佛。所以你能成佛，那现在你事先要做佛，做佛最标准的佛，最典型的佛，无过于阿弥陀啊。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，光中之尊，佛中之王啊，对阿弥陀佛 赞叹到基础啊！啊，那个光是什么光？光是平等的，长期光啊！特别赞叹光成即尊，其实入长期光完全平等啊，对此的称赞啊，佛中之王真的不是假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成佛，成什么样子？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这个模子造出来的嘛，还会有两样吗？啊，那我们心里要常记住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两句话重要啊！这两句话说明了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，没有分别，分别是我们自己的妄念，阿弥陀佛呢，他不分别，我也不分别，我们就相应了。他不分别，我分别就不能相应。啊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就是此方，净土是极乐世界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这么乱？人过得这么苦，这个难，这个苦，是你违背了自信变现出来的。你要随顺自信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怎么随顺？念佛就随顺。啊，这些事实真相，学佛的人不但要知道，要深信不疑。啊，一般人都不相信，世界上哪有全知全能的人？不可能的，宇宙这么大，你怎么会完全知道？啊，所以一般人不能相信。那你必须懂得这宇宙从哪里来的，你搞清楚了，你才会相信。那宇宙是此中自己心性当中变现出来的。你要是知道心性，全知道了，能变的知道了，所变的哪有不懂道了？啊，我们要常说身心世界，一切放下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放下之后，那个心量无所不变。啊，这个心量起作用是智慧，就是无所不知。啊，这是真实智慧啊，所以心真实苦，我们要用真心待人，要用真心生活，快乐。你不会有烦恼啊！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，绝对不堵三恶道。三恶道是妄念成就的，我们用真心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啊！别人用妄心对我，我用真心对他，这就是我们学佛真正得到受用。那如果还跟一般人一样，那你没学。那为什么一般人是生活在梦幻之中啊？这个世界是梦幻泡影啊，

啊，虽能忍，忍人之不能忍，这就有大智慧。要吃人不能吃的苦头，忍人不能忍的委屈，我们才会成就，一点都不假。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一生没离开经本，那对你小智慧从这来的，疑从这断的，啊，我相信净土30年功夫，所以经常说难行之法，我相信，一点不怀疑。啊，我要不是天天这样干法的时候，这个疑断不掉。啊，这个经验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。只要你不离开经本，认真学，天天念，天天学习，啊，不要着急，急不得，啊，不能急躁，啊，心浮气躁是严重障碍。佛来教我们都不行，一定要心气平和、如和，啊，来接受如来的教诲。中国人说满招损谦受益，越谦虚受益越多。那越自以为是是什么的得不到。啊，你所学的全是你自己的杂心妄念。那我给同学们说，我到88岁了，我一本书都没写过。啊，我看到一大堆东西，好多都是别人整理出来的，我看都没有看过。啊，我要不要看呢？我不要看。啊，为什么不要看？我那些东西全是胡说八道，有什么看头的？啊，要听听我现在讲的，啊，去年讲的我都不满意，啊，境界确实像李老师所说的，年年不一样啊。啊，我没有东西传世，我传世就几句话了。啊，就是决定相信老祖宗，决定相信释迦牟尼佛，决定相信经典。我就这几句话，除这个没有啊。只要你能相信，懂不懂、明不明了没关系，我真心。一点都不怀疑，这就是上上根人啊，就怕怀疑啊。那么佛49年讲经教学，为什么？就为一桩事情，帮助大家断疑生信，信谁？信你自己啊！相信自己是什么？是心是佛，本来是佛啊！我自己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这个太重要了，这个也太难了啊！特别是经中成就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这真真不可思议。好难相信啊，这难信之法。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还有一种人啊，他对于佛知有怀疑，但是他相信因果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啊，他真干，以这个佛德求生净土，他能不能往生？能往生。生在边地，生在边地比十八界好啊，为什么？也不过最多500年呢，决定就会忏悔啊，就能回过入品了。啊，决定不是六道轮回，十法界能比的。啊，他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这就是这个理，能不能搞清楚没关系，凡是经上说的，信就好了。啊，有疑惑也没关系，只要肯念佛，啊，只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愿行不退，统统有成就。啊，联合国大使团有不少大使，现在都念佛。啊，他们本来不知道，现在念佛，念得很欢喜。啊，那么这些人没搞清楚。啊，佛是什么他不知道，这就是他有善根的。啊，他肯干的，看到我们干他跟着干。求生净土啊。一定要知道，修习善本就是老实念佛，因念佛是为诸善之本，这一句要记住啊！你是行善，什么善最大？事出世间一切善法，没有念这一句佛号善啊，不能为彼。我们今天建三个大学，啊，为了继承世尊的慧命，啊，正法求助，这个善大不大？那将来会影响全世界，让正法求助世界，让中国传统的文化，啊，汉学文化。普及到全世界，这些功德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一点不假了，你要把这个经，把这个注解参透了，你就相信了，决定没有怀疑。这一句佛号帮助你念佛到极乐世界，念佛到极乐世界不是救一个地球啊，救全宇宙啊，这个地球算什么？那个佛怎么能比啊？为什么不念佛？啊，经不能不读，不能不熟读，不能不天天读，为什么？天天有新的发现啊！新的毅力无有穷尽，决定不能用自己去想，越想越错。想是什么？不是经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，是你自己的意思。啊，你想的在。正确也是正确里头的一分两分而已，不是圆满的。 啊，所以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，不能想，完全让他自己透。啊，我们要的什么？就是清净平等觉，就是这。啊，清净，没有染污，心里没有染污。啊，要知道，善法染污，恶法染污，都是染污，善恶都没有，邪正都没有。这清净啊，啊，这个事情，无论是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，全是考验我们功夫的。你还受不受他影响？你还受不受他干扰？那真正到不受影响，没有干扰，这个清净心才管用。那所以净缘啊，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人事环境有善恶啊，自然环境有顺利，通通要经得起考验。啊，考验通过了，快乐无比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真的得大自在啊。现在都是可不得了啊，五花八门，妖魔鬼怪啊，能在这个地方不动心成功啊，一般修行人没有这个功夫，经不起诱惑，所以成就的人太少太少了。那初学从哪里学？从持戒，戒防非止恶。啊，持戒的意思在此地，目的也在此地。啊，戒修成功，邪恶不动心。啊，在这个里都可以不分别不执着啊，最低的心的我知道，但是不执着啊，不接触远离它啊，那戒律要是不严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出不了三界啊，佛陀教育是以出三界为成就，没有出离六道轮回，没成就。啊，这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戒律很重要的真正的意思。至少要脱离六道轮回，那就是真的阿罗汉果。阿罗汉叫小果，在佛法修学。小有成就啊，永远离开六道了啊。定是什么？一念不生啊，每天有一点时间修定，啊，首先一般比较方便是早晚，人都休息了，没有人干扰了，啊，静坐半个小时。 啊，早晨晚上，那我们念佛的人，我们在念佛，声声佛号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那佛号不间断啊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初学的人就是修功夫成片，到功夫成片之后不放弃，那就是修一心不乱。啊，只要真正能定住了，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尽可能的放下，啊，放下也是慢慢来，要真干，效果才明显。啊，不是认真干的话，放不下，放不下就生烦恼，就起障碍。啊，外面严重的诱惑，四个字：财、色、名、利，四大魔王。啊，有一个就能把你全部毁掉。如果四个都有，麻烦大了。啊，这四个魔厉害呀、啊！我们用什么对付？一句佛号，真管用。啊，会得佛力加持。啊，让你的心定下来。啊，极乐世界，每个人往生的时候坐上莲花，莲花上都有他的名字。啊，这就执着，莲花绝对不会搞错。啊，那个莲花的大小、光色。与你修行功夫有关系，你的功力越深，那个花越大，啊，光色越好，啊，功夫比较差的，它的莲花比较小，光色也差一点，啊，这是我们带得去的，所以念佛了得分秒必争。啊，这个世间名闻利养，万事万物一样都带不走。啊，所以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就好。啊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。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你那个莲花就会越来越大。啊，光明色彩。越来越强，我们要着重这一点。啊，净土宗立足点的理论，就是《观经》上的两句话：是心是福，是心作福。这两句你懂得了，不会怀疑。为什么？本来是佛，本来是佛。我现在想做佛，哪有不能成就的？啊，所以一切达到最高峰，达到自信，就一切都圆满了，一切都化解了。 啊，这个里头不许起心动念，不许分别执着，不许你有意思啊，所以向上一住，言语道断，心心住灭啊，这个时候你就是全知全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是佛法最高峰啊。啊，是科学的最高峰，是哲学的最高峰，是一切的最高峰。人人皆有，个个不同。佛教是真平等，啊，有志向上追求，啊，求明心见性，这叫法位，无上的法位，其他的你全都放下。啊，我们要想达到他们的境界，有没有方法？有，用什么方法？一定会。啊，真正用戒定慧的时候，一定可以达到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想的，我们的业障真的太重了，罪孽太深。不要说过去生中，这一生当中，没有把佛法搞清楚之前造业，那不是说我学了佛法就没造业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彻底了解，你的心没死，你还胡思乱想，你还有杂念，啊，这就是。你依然在造业，造业比过去轻一点，啊，恶业少一点，善业多一点，如此而已。啊，所以细心观察自己，认真反省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道理我全懂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我做不到啊！一生的时间很有限的，啊，八十多岁，一弹指，时间都空过了，时间空过就是罪孽。啊，上天赋予你的生命寿命，啊，这上天过去生中所修的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用它？啊，寿命短不要紧，好好用自然延长。啊，了凡四训是个很好的例子，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。自然延长，佛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，无量寿永远年轻，这个好啊！我们这个世界寿命长就受劳苦啊！诸位将来到老的时候，你就尝到了。苦的滋味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料理，需要别人帮忙啊！年轻的时候完全自己照顾自己，老的时候不行了啊！走路要人辅导，要不然会跌倒。你说你麻烦不麻烦？ 啊，穿个鞋子，穿个衣服都要人帮忙，啊，自己都不行了，啊，才知道劳苦啊，老有人照顾是福报啊，要知道老人多少老人没人照顾，啊，年轻人想不到啊，我们自己老了才知道。啊，年轻人对这个都疏忽了，对照顾老人疏忽，那么将来自己老了没人照顾，啊，业因果报。年轻人喜欢照顾老人，这个年轻人老了有很多人照顾他。啊，那么现在年轻人嫌弃老人，不愿意照顾老人，他老自己老了怎么了？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。那净土应是什么？信、愿、行，就这三个字。啊，你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啊，真有，我真想去啊，我想往生的这个念头真是恳切，巴不得现在就去啊，常常放在心上，不是别的，就是向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，像孩子想父母一样啊，特别遭遇困难啊，求父母帮助用这种心情来求生净土。啊，欧益大师告诉我们，具足信愿，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就有了。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全靠信愿之有。啊，那念佛呢？品位高下，是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啊，不是念多少。功夫的前身啊，什么叫身呢？万缘放下就身。什么叫前呢？还夹杂着很多妄念，这就前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对这个世间放不下的功夫就不深，彻底放下了，这人功夫深了啊。功夫深，往生品位高啊。功夫浅，往生品位低至诚心真心啊，深念那个功夫都是深，散乱心夹杂着妄想杂念，一天念上20个小时也不算深啊，他掺杂，所以要真要纯啊，没有怀疑，决定得生啊，这才是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因缘啊！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尽心尽力啊，帮助苦难众生，这是小事，这不是大事啊！大事是往生求诸佛啊，决定成就啊！小事有缘，我们要做。 啊，没有缘，不必去找缘，啊，不要盼缘，盼缘心不清净，随缘心清净。那我们明天在一起分享无量寿经世间第一等快乐的大事啊，一遍一遍的，遍遍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人家问我就听见听哪一部，听现在的啊，越往后我们入得越深。越对越广，越有味道。啊，前面深度广度不够啊，啊，没有止境。这个叫其乐无穷啊！啊，真正尝到古人所说的“世味哪有乏味浓”。佛的法味真浓啊，佛的法味真乐啊，能把世间一切苦难烦恼统统的化解了。